白衣一般不疯狂，这疯狂起来真他妈的丧心病狂。 白衣看着他那样子像做贼似的，也哭笑不得，摇了摇头继续干手头的事。安宗咂巴了一下嘴，知道现在自己的样子有些太丢脸了，干脆直了腰板看着白衣收拾东西。他小心翼翼地把黑色的绳子套在了卢老师的脖子上，然后后者貌似因为碰到伤口嘴唇扭曲了一下。然后白衣把脸盆放在椅子上，倒入药水后就把黑色绳子的另一端放在水里。安宗眼睛眨都不敢眨一下，生怕看走了眼卢老师就被白衣给弄断气了。此时白衣在卢老师的耳边念叨了一些什么，卢老师的脸上表现出极度的痛苦，他一看心里更加慌乱了，毕竟卢老师不是年轻人，没有什么好的底子，现在被老白像拴牲口一样挂着绳子，又不知道搞什么名堂，真怕他就这样死掉。安宗捏着拳头看着事态的发展，渐渐的卢老师似乎感觉不到疼痛了，从他脖子里好像溢出了一些不明的液体，这绝对不是血液，而像是棕绿色的液体，随着黑色的绳子一路滴到脸盆里。此时脸盆已经像一汪墨汁一样，好似一个黑色的洞。白毅用手比划了一下，示意他去拿那本老相册，撕下了那张空白的页面扔到脸盆里，顿时像是变魔术一般，黑色的水变成了一种暗红色，而且在他们的周围传出了女人的低语声。那个女鬼，她来了。安宗此时没有什么防身用的东西，下意识地靠近了白衣。白衣揽住他的肩膀拍了拍，叫他注意四周。就在安宗寻找那声音的出处时，冷不防发现从卢老师的脖子里伸出了大量的黑色头发，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表达他的惊恐之时，脸盆里就冒出了半个女人的头。安宗低声惊叫了一句，白衣马上捂住他的嘴，做了一个噤声的表示。他点了点头，拿开白衣的手示意知道了，不过突如其来的脑袋几乎让他措不及防，完全没有心理准备。女人只露出她的眼睛，但是这眼神是安宗看过最阴毒的那种。 如果哪个女人天天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还不如瞎了算了。 他死死盯着他们，白毅此时轻声开口道，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卢老师？ 女人发出的声音像是在水里说话一样，这种声音倒没有安宗想象中那么恐怖，但是十分怨恨，连语调都走了音，不过依然听得出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。 因为她该死。 白毅瞅了一眼已经吓瘫了的卢老师，然后说， 为什么她该死？ 女人想要动一下，却发现身体不能活动，她的脖子上也绑着黑色的绳子，因为身体受制，她只有继续说下去。 她是一个极端自私的女人，而且容易忘记过去。 女人又把半个脑袋沉入水里，她开始讲述20年前的那一次事故。不过她说的时候，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戴着氧气罩的卢老师，仿佛这种声音也是可以用来惩罚到她。 我本来并不认识这个女人，我带着我的儿子来云南旅游，那里可以租小船，我儿子喜欢坐船。这个时候来了一帮大学生，他们要求我把那条船让给他们坐，让他们可以和一些已经在船上的同学坐一起。我觉得这种事无所谓，于是抱着儿子去了前面的一艘船。我们的船掀开，女大学生们跟着我们的船， 但是没想到我们的船居然遇到了暗流，翻船了。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向离我们不远处的那艘船求救，但是那群女大学生们看到有暗流居然都不肯滑进一点，我慢慢地沉下去了。但是我想让我儿子活下去，我用尽最后的力气把我儿子拖出水面，希望他们能够行行好，看在孩子那么小的份上救救他。但是让我绝望的是，这个女人居然阻止了原本想要划船过来的船夫，而且要他把船划回去，因为他怕暗流。最后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渐渐的我只能抱紧自己的孩子，我们慢慢沉到了水下。但是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女人的样子，我要报复，我不在乎她无视我的死活，我恨的是她居然不肯救我儿子。我要让她所珍惜的人都死掉，让她尝尝我的心痛。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，安宗的眼神有些动摇，果然是可怜到让他觉得说不出话来。但是又看了看只剩下半口气的卢老师，有些不知所措了。这个时候他还是有些疑问，纳闷地问道， 既然你恨他恨到这种程度，为什么要过了20年才报复呢？ 女人恶毒地看了他一眼，白毅开口说道， 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不是你不想，而是不能吧。 没错，因为那个女人的照片禁锢了我，她估计自己都不记得了。20年前，在河畔之时，她在拍照，照到了我们母子。那张照片因为禁锢了我太多的怨气，使得我没办法出来。没想到20年后，这个女人又去了那个地方。我靠着自己留在那里的一个铁盒子里的最后一口残留的怨气，附在了她脖子上，并且千方百计提醒她我的存在。果然，这个女人记起来了，她看到那张我死亡时的照片，回想起来有那么一对被他害死的母子。他回到家里，终于把禁锢了我20年的照片给撕了。他愚蠢地认为再次忘记事情就可以结束了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这样才是让我解放的唯一方法。我这才能够让这个女人好好尝尝我所受的苦难。 白毅听到铁盒子的时候，眼神闪过一丝异样。沉默良久后，他低声地说， 她已经得到了惩罚，你肯放弃这种怨恨吗？放了这个可怜的女人。 放下？不，我死了，他没有，我要他也死，我要他全家都死。 安宗一听这样的话，就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状况。其实他真的有些可怜那半张脸的女鬼，但是此时不是他消失，就是卢老师断气。白毅叹了一口气，低着头冷冷地说道， 那么只有让你彻底消失了。 女人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只是十分恐惧地看着他。由于绳子禁锢了他，他根本逃不走。白毅拿出一张空白的相片放在脸盆里， 顿时女人像是被什么烧起来一样发出了尖叫，暗红色的液体像是血液一样溢出来。因为四周非常暗，只能够模糊地感觉到水里有什么东西在拼命地挣扎。她害怕地想要从脸盆里爬出来，然而她越是挣扎，身体就越是虚弱。此时安宗好像还听到水里有小孩子的声音，但是并没有看到有小孩子的脑袋冒出来。这时候卢老师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呼吸器摘掉了，他捂着脖子居然挪了过来，整个身体都挂在床边，伸出手像要捞起什么似的。他看着那个被红色液体所侵蚀的女人，眼神中突然显出一种难以言语的悲哀。